天，翻天翻腾我不想再见，也把见一见。

想起我铃声。

Sladio, Sadari by my in the Sigakara Pambiagan, and I can jumla you with him all. No, Malakipa, who so came upon my小房间绝不能让它未来，我们把晒干的烟叶一捆捆包着烟，把它送到远方，我多么希望去那桑菲尔南多海岸，我多么希望去那桑菲尔南多海岸。

Dallas, I love you, Kabul, Nabiya Adina, Hila, Ahar Dunel, Lohalina, Betali, Bessie, Walla, Hulila. I like the Mathe, she has Baye, Clair, Bessbusa, Bessbusa, Bessbusa, Bessbusa, Bessbusa, Pinti, Yadusa, Yadusa, Shayla, Bessbusa.ولا أحلى ويتي وقبلتي وبعيت يا نوسة بنتي يا دوسة يا دوسة شايلة البسبوسة ولا أحلى ويتي وقبلتي وبعيت يا نوسة بس يا دوسة وبعيت يا نوسة حلوة البسبوسة وبعيت يا نوسة بسبوسة بسبوسة وبعيت يا نوسة بسبوسة بسبوسة وبعيت يا نوسةBest Pusa 听的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 您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

生气，生气的时候，我深深的怀念亲爱的故乡，那里 鲜花盛开，